雅各伯书第五章。好，你们富有的人呐、现在哭泣哀嚎吧，因为你们的灾难快来到了。你们的财产腐烂了，你们的衣服被蛀虫吃了，你们的金银生了锈，这锈要做控告你们的证据，也要像火一样吞食你们的肉。你们竟为末日积蓄了财宝，看工人们收割了你们的庄田，你们却扣留他们的工资，这工资很冤。收割工人的呼声已进入了万军上主的耳中，你们在世上奢华宴乐，养肥了你们的心，等候宰杀的日子。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杀害了他，他却没有抵抗你们。弟兄们，直到主的来临，应该忍耐。看，农夫多么忍耐，期待田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获得时雨和晚雨。你们也该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的来临已接近了。弟兄们，不要彼此抱怨，免得你们受审判。看，审判者已站在门前。弟兄们，应拿那些曾因上主的名讲话的先知们作为受苦和忍耐的模范。看，我们称那些先前坚忍的人是有福的。约伯的坚忍你们听见了，上主赐给他的结局你们也看见了，因为上主是满怀怜悯和慈爱的。可是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天起誓，不可指地起誓，不论什么事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，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，免得你们招致审判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？他应该祈祷。有心安神乐的吗？他应该歌颂。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？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，他们该为他祈祷，因主的名给他复油。出于信德的祈祷必救那病人，主必使他起来，并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告罪，彼此祈祷，为得痊愈。一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。厄利亚与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没有下在地上。他又祈求，天便降下雨来，地上也生出了果实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谁若迷失了真理，而有人引他回头，该知道那引罪人从迷途回头的人，必救自己的灵魂免于死亡，并遮盖许多罪过。